笑。 是地球的，是世界的，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，但握不住的，放眼这个目标呀，无论什么生肖呀，关心一点在乎一点，铁定能办得到呀。如果说人有十二种父母宠了，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了，鼠牛虎兔龙什么羊，公鸡公猪大声的唱，子鼠丑牛寅卯猪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然后虚空海珠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生肖 中有一只老鼠，神龙飞蛇五马未羊， 未羊 有一只虚空海珠，这就是十二个生肖。 生肖 之间的歌， 十二个生肖， 有什么生肖你我不再需要， 十二个生肖。 世界的阳光，世界世界的 大家一起闹，以前我不会背， 那现在就会了， 会呀，原来这么容易， 这就是十二个生肖， 子鼠丑牛寅卯猪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，然后又鸡戌狗亥猪，这就是十二个，十二个，十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二个， 二个，十二个生肖， 子鼠丑牛寅卯猪，辰龙巳蛇午马未羊。十二个生肖， 九九乘法真的复杂，恋爱的公式有够傻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幸福要欧趴，暑假不想自嗨收场，陪你到海边光脚丫，我能想象我家尼亚画面就像天堂，你为朗诵诗句，我为你弹奏钢琴，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，在帕云米当北京在一起没有难题，你教我把家里所向无敌，你爱我学长美女，我爱你学长星星，我们的剧本别人非亲无尽，你为我打抱不平，我为你设计造型， Oh my god 简直是惊天玉女，爱乘以无限大，大大恋爱神都皮皮擦，手牵着手拉，小心求证，幸福要欧趴，暑假不想自嗨收场，陪你到海边光脚丫，我能想象我家尼亚画面就像天堂，为我朗诵诗句，我为你弹奏钢琴，我们的气质根本没人能比，自太阳你到北京在一起没有难题，你教我和家你所向无敌，你爱我学长美女，我爱你学长星星，我们的剧本别人非亲无尽，你为我打抱不平，我为你设计造型， Oh my god 简直是惊涛玉女，爱乘以无限大，大到连爱神都皮皮擦，手牵着手拉，管他变王子变青蛙，梦乘以无限大，大到连宇宙都放不下，两个麻瓜不懂魔法也能把童话变神话，爱乘以无限大，大到连爱神都皮皮擦，手牵